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谁住香港啊，有没有发觉你少了个人啊？ 好像是平时最讲嘢最没帮那个 讲嘢最没帮啊，够胆话这个支联会放炸弹那个呢何君呢，今天要 OT 来不到啦，但依然是有我和大配的。今集呢上个礼拜完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今集呢就会讲民主的，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下究竟民主嘅政制嗰个优劣啊，或者相比起所谓贤能统治咁嗰个究竟个分别喺边度咧？咁但系咧问题就系咧，即系呢两日咧就喺我哋读嘅中大啦，咁啊发生咗都唔大唔细一件事咧，咁啊实在忍唔住咧，咁又要压后呢个讲学术嘢嘅时间咧，咁啊系。嚟到咧講咗呢個中大嘅事件先， 不過都緊要啲啊！呢啲夠急切啊，同埋 因為急切咁，同埋即係成件事發生嘅時間，即係基本上好長一段時間都 observe 住，咁啊都第一手資料咁啊，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講緊嘅咧就係、是、即係大家睇新聞都知道噶啦，就係、是、中大即係琴日就開學日啦，咁就好多地方咧都掛咗香港獨立嘅畫啦，或者直翻啦嚇，咁有直有橫啦。咁都全個校園咧，亦都係貼咗咧，拒絕沉淪，唯有獨立嘅單張咁樣。咁啊，即係其實我好想 share 嗰啲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我搞鳩完自治法之後咧，因為我上個禮拜咧 俾人 ban 咗， 係啊，上個禮拜尾咧我就出咗個 post 啊嘛，因為自治法就屈我，屈我咧就喺呢個節目嗰度咧。就話佢呢一個獨立電影節咧，就收商業贊助，同埋賺咗多錢。咁但我根本冇講過，咁我出 po 咧要求佢道歉。咁啊，不單止未有官式回應，不單止啊，個 po 出咗冇耐咧，我個 account 咧，Facebook account 咧就俾人 report 嚇、啊，話違反呢個社群守則，然之後仲 ban 咗 account 24小時啦。咁亦都係禁言到依家嘅。咁所以咧，成個事件發生，我有好多即時第一手消息咧都上唔到網發表，咁啊叫我身邊人幫我講咁樣。你都見到我，即係今日個頭又亂，咁衫又成咁啊，係 從來未見過嘅腿碌上節 目。因為我啱啱咧喺中大嗰度係即係睇完檔啊，即係喺嗰個香港獨立個橫額上面咧，我搜咗幾個鐘之後咧，咁我去揾我女朋友，我就車出嚟，都衫都換唔切，亦都即係好多嘢都準備唔到，頭都冇 gel 不嬲都冇做 gel 嘅，都冇梳咁啊嚟咗。咁啊，即係同大家即係講翻正經嘢啦。咁啊，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就係、是、即係。啱啱過去禮拜一啦，咁啊九月四號啦，咁就開學啦，中大。咁咧趁住開學日咧，咁就有人咧就擺上 Facebook secret， 咁亦都係向媒體報料咧，就話喺清晨嘅時間咧，咁啊喺中大多處咧係掛住香港獨立嘅畫或者直翻啦，包括就喺康本國際學術園啦，咁啊包括係我哋俗稱飯煲底嘅醫學院醫學大樓啦。烽火台 都有啦， 即系即系我哋标志性嘅地标嚟。如果大家有玩小朋友齐打交咧，就系、是、中文大学咧嗰一幅地图，咁即系喺佢个图书馆前面嗰雕塑咧，咁我哋叫众门，咁亦都系叫烽火台，就喺嗰度啦，亦都挂咗一条啦。咁然之后仲有一条系挂喺边啊？就系挂咗喺文化广场，咁就夹埋四条嘅 banner 啦。咁亦都系有大量嘅大家上网都会见到啊，就系、是、叫拒绝沉沦，唯有独立嘅。單張啦 ，poster 啦咁樣，咁啊貼到成個中大都係。咁咧就凌晨，即係有人擺上 secret 啦，有人報料之後咧，冇幾耐咧就據報咧就中大咧就保安組咧咁啊極速清查， 但好像不是 Secret 未出之前已經好像拆了， 是咁啊，即係好早嘅拆，即係大概即係據悉咧就係話單張咧就係大概喺林天光啦七點鬆啲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係拆，即係佢一翻一朝早 翻工 翻工就係拆。咁啊，周圍搣咗啲單張啦，咁亦都係幾條 banner 咧，據報咧各自都係掛唔夠三十分鐘俾人拆咗嘅。咁啊，相信咧就係最長命嘅咧，就已經係喺文化廣場。咁文化廣場就係我哋中大學生會自己管轄嘅場地啦。咁啊，嗰條嘢最長命。咁但係相信咧，亦都係不出一個鐘就俾人拆咗。咁啊，其實都有啲係即係好反常，因為過往咧譬如大家有記得咧。就去年的十月一日咧，亦都係有人在中大的粉煲底啦醫學大樓咧，係掛個香港獨立的直幡嘅。咁啊，據報嗰陣時咧，都係幾個鐘之後咧，先有人嚟拆嘅。 甚至好似係雨隔嘅時候，我記得都好似有人掛咗喺呢個嘅即係圖書館嗰呢邊手，跟住個有個山坡噶嘛，咁都好似都掛咗條 banner。 banner 都係冇俾人拆， 都係冇人拆。 即係如果大家再嚟中大咧，或者係聽緊你係中大同學咧。你可以去到新亞書院的人民館嗰度咧，係掛住咗一條抗爭示威了革命示威了更浪漫的愛情，記得啦，係啦，一條革命示威了更浪漫的愛情嘅畫咧，到到今時今日係雨傘革命期間咧係去掛上嘅，咁到到今時今日都係冇俾人清拆到嘅。咁但係即係相反就係、是、即係今次就都頗為震驚，就係、是、中大咧個反應係非常之快。是每條 banner 掛唔過三十分鐘，保安就即刻到即刻拆。咁啊，即係嗰種打壓嘅力度，你知道有幾勁啦。 港獨兩個字好似殭屍病毒咁。 係啊，大佬，即係你我唔信咯。即係你試下貼其他嘢，你掛沈祖如撲街咧，都唔會拆。 都會過幾多鐘先拆？ 嚇！我屌你！我聽日試下掛沈祖如撲街先，睇下佢幾耐拆先。屌你老味！咁即係，但係我哋都知道就喺道理上面咧，因為不論係啲人黐 poster 又好啦，掛 banner 都好，其實都冇申請過噶嘛。咁同埋個牆係中大啊嘛，即使佢拆，你可以話佢打壓言論自由，打壓你嘅表達自由，但係都無可厚非，佢真係有呢個權責。咁但係唯一真係咧，我哋今次咧，即係點解我會覺得今日一定要講嘅最重要原因就係佢竟然衝入咗咧，即係中大學生會管理自治範圍嘅文化廣場咧，係去拆呢個 banner， 拆呢個香港獨立 banner。而最重要的問題就係佢不但止衝入咗中大學生會自主管理嘅場地，佢甚至係冇通知過。中大學生會就拆呢個 banner， 咁呢件事其實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即係講琴日嘅事，講琴日拆，因為咧喺我在任內咧，一直都係咧譬如話我哋曾經有呢、這、一個屌你老味陳景明啦，咁啊陳景明即係咩事咧？就係、是、陳景明咧就係我哋中大啦日夫宣嘅一個社監，咁咧就去年嘅時間咧，佢曾經咧冇通知嘅學生咧就闖入學生嘅即係嗰啲叫。房間宿舍房間，咁就不斷去 check 嘢，咁就不斷衝，咁啊違反規矩嘅，因為咧宿舍嘅條例就係你必須要通知學生咧先得入佢間房嘅，咁啊完全冇通知就不斷入人嘅房，咁啊叫佢話 check 嘢啦，咁先就引起入夫人好鬼嬲，咁然之後咧就喺我哋中大學生會嘅民主牆嗰度咧黐咧呢個屌你老尾陳景明，咩屌你老母定屌你老尾，好似屌你老母， 其實都係呢啲啦。 咁但係咧嗰陣時嘅學生事務處係即刻打電話俾我啦，喂你咁樣。講粗口唔係幾好喎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樣，你可唔可以拆咗佢？我話唔拆，咁佢哋有佢哋表達自由噶嘛，唔拆。咁咧嗰陣時佢係吹我唔漲。咁你見到一件事就係、是、第一就係佢嗰陣時咧拆之前咧，或者佢覺得有問題，佢會首先會同中大學生會講啦。咁而第二件事就係、是、如果中大學生會我哋嗰陣時表態話呢條牆我管嘅，我覺得佢冇問題，我唔拆，佢係唔會做任何嘢噶，即係佢唔會越權咧去走入你個牆房去拆嘅。咁啊，今次見到就完全唔係啊！佢不單止冇通知你啦，冇打電話俾你啦，亦都冇諮詢你啦，甚至係咧直接衝入你個場嗰度拆 banner。咁啊，嚴重咧，即係唔好話係打壓言論自由，佢甚至係違反咗佢同中大學生會咧所有學生自治嘅協議啊，或者係場地自主嗰啲協議，全部違反曬。就我覺得，我睇你唔順眼。 其实就好似中国政府话要嚟呢个西九一地两检一样都差不多的情况。 其实一样， 其实就系 好有问题。即系你话你嗰个权力来源或者 whatever blah blah blah 系一件事，你同我哋协议咗啲咩一件事？咁你能唔能够话喂香港政府 的權力呢就來源自中央，所以我今天追解放軍入城就解放軍入城，不行的嘛。即係 even 就算是港共或者中共咁閪撲街都好，他做任何行動呢他都要有法律根據，即使個法是他自己定他自己識都好，他起碼都走去識完法他才做事，他不會說什麼都不做，即是什麼解釋都沒有，什麼法都不立，突然間就解放軍入城，即是他不會，即是他現在他說一地兩檢呢他都要不斷，他都要改基本法的，他不會突然間說一句話，喂你的權力來源是中央，我知道怎樣 就怎樣。但是其實學生事務處是不是，我沒有看錯、他都好像是立緊自己講緊改緊自己的法，他說這個、香港獨立是犯法，是 他說香港獨立是犯法，是神經病。那即香港獨立犯法是什麼時候呢，就是今早早呢，昨天就沒計了，被他強硬拆了、今天呢9月5日了，第二天就開學之後，他呢就亦都入，即係亦都有學生咧，就再次喺清晨嘅時間咧，就喺文化廣場咧重新掛上咗香港獨立。咁咧其實有少少分別嘅，因為琴日個英文版嚟嘅，琴日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嚟嘅。咁咧今日就係香港獨立啦，中文版啦，咁啊中英並重啦，嚇非常之好，就係冇殘體字啫。啊殘體字又借咩 ？OK， 咁啊中英並重啦，今日讀中文啦，再掛翻啦。咁然之後咧 ，OSA 咧，即係我哋叫學生事務處啊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啦，咁就掛咗啦。今天就沒有鑑山衝入來拆，但亦都呢是在中午的時間呢就是通知學生會呢說他們覺得這個 banner 是極不恰當， 相關言論而違反香港有關法例， 是啦，說犯法要拆啦，然後我一收到消息呢咁就冲咗去文化广场啦、即系即刻守住个 banner 先啦，再讲啦。 咁但系当时即系佢咩情况？其实即系譬如佢派咗几多人嚟啊？定系？ 但一开始嘅时间咧，就系、学生事务处嘅处长啦，梁宇照啦 ，Wayman。咁其实我私底下同佢个交情都唔差嘅，即系佢嗰阵时咪即系屋企有咩事咧，咁我亦都有恭喜佢啦。即系嗰阵时爸爸过身，佢都有问候我。咁但系呢件事咧，即系再攻咧，我真系冇办法跟佢。咁我梁宇照喺度啦，走埋嚟，喂阿峰，好耐冇见啊，唉，好耐冇见啊。佢话：喂，你咁样挂 banner， 我哋好难做喎，我都系打份工啫喎。即系话，我有咩问题，我继续挂，咁打份工你当睇唔到咪得咯咁啊。话唔得，我要清走佢。咁我问啦，咁你因咩？即系我就首先问佢啦，你有咩权力可以清走啦？系嘛？咁佢就话：即系呢个 老细有 order， 老细有 order， 呢个就 系 权力。 唔系咁讲嘅。问到中共有意志，中共嘅字都唔敢讲。佢首先就话：喂，文化广场嘅管理权咧，就我哋中大授权俾你，学生会嘅。 即系中大系阿爷啦，系咪啊？ 系，即系香港政府所有权力咧，都来源中央。咁咪话咯，咁你授权就授权咯，我即刻收翻啫咩？唔系你想收翻凤梅啊？你咪即刻召开个，因为其实就佢话中大授权，中大授权咧就唔完全正确嘅。首先是中大授權一個叫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的東西，跟住呢個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咧就再授權俾中大生會嘅，即係就係咁樣做嘅。咁但係嗰陣時即係佢就跳過咗，直接話中大授權俾中大生會啦。咁我就話你咁唔滿意嘅，咁你咪 call 會咯，你 call 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咯，你正式過決議收翻個管理權力咯，即係話唔係，我哋唔係收翻呢個管理權力。咁但係因為你個權咧係我哋中大俾嘅，咁我哋咧其實有權咧就直接。即係移除咗 banner， 即係你黐線嘅，我都係嗰句，屌你老尾！即係我就算跟足你基本法玩啊，香港權力來自中央授權啊，你喺香港搞一地兩檢，你都要改基本法附件啦，係嘛？即係你唔能夠話喂，你授權自邊度，你就可以突然間打橫嚟乜都唔講，呢個係。 即系佢中意俾你就俾你啊，中意收翻就收翻。 無論係啊，即係喂你，即係調轉嚟講，喂你其實即係嗰啲叫咩啊？你簽咗合約或者簽咗即係一樣合約精神又好，法律精神又好，就係你未有明文嘅規定，你唔係話權力來自邊個就可以改啊嘛？ 啱啊！ 你完全 你可以收翻，除非個 contract 完咗咯。 係啦係啦係啊！咁喂大佬，咁唔通你請個僱員咁樣？其實你呢份工咧都我哋俾你打嘅，咁我依家咧就決定咧就減你人工一半，咁唔撚係噶嘛？喂，嗰份薪金來源係你啊，唔代表你隨時可以收下薪金噶嘛？你要再簽合約噶嘛？即係你喺政府或者政治嘅角度，就要你再寫法律噶嘛？即係你唔係咁樣突然間，即係你嗰、那個根本上你同中大生會任何協議都冇講過你可以咁收翻權力，係嘛？咁之後我就再問啦，咁喂你冇權喎、啊，咁但係佢就唉唔係啊，即係。我真的要收回，我是什麼事要收回，我不跟你說權力了， 你咩原因要收翻呢个犯法啊？佢话话犯咩法啊？犯基本法咯，我黐线啊！话威文 边条写明先？ 系啦，边条写明？我话威文，基本法就系宪法嚟 ，constitution 嚟，法律咧就系 law， 好大分别。如果 constitution 可以当 law 用咧，廿三条唔使立法嘅。阿威文，廿三条唔使立法噶。如果你 constitution 可以就咁当 law 用，系嘛？廿三条使乜立法咧？我真系讲咗句，因为我其实同佢真系好 friend 嘅，我未试过对佢咁恶。我话你做到大学管理层，你咁都唔识吓？因为佢好嬲啊，佢 即刻得罪，即刻得罪人啊！ 佢气急败坏，佢气急败坏话：，诶，你唔好咁激气住。总之咧，我就已经 call 咗人啦，总之就会拆噶啦，咁就走咗去啦。咁啊唔够我讲，走咗去啦。咁咧，但系咧，咁我知道佢硬拆啊嘛，即系佢唔再同我 reasoning 咧，咁我就 咁梗系 call 人啊！ 我出去 call 人嚟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真系唔拆正契弟啦。然之后 call 人嚟之后啦，总之我哋中大校园媒体包括校园电台啦，咁啊中大学生报啦，咁啊影相啦，咁啊拍片啦。咁然之后咧，佢哋 OSA 咧学生事务处咧就派一队人嚟，咁十几条友啦， 十几条友，有冇保安都有啊？ 未有保安处，佢哋十几条友，即系佢哋学生事务处嘅人。一离远见到我哋成堆人，好多人。跟住咧，佢阿头咧讲咗句：好多人啊，夜啲先拆。哦，即系唔拆正契弟，我好想同佢哋讲唔拆正契弟，过嚟拆。 凌晨做嘢， 过嚟拆。即系佢，我依家估咧，嗱，依家就十点几啦，咁啊仲未拆嘅。咁我谂住佢有可能凌晨做嘢啦。咁我睇下中大学生会点样应对啦。 因为 佢 就好似啱啱一粒钟之前就开 咗 记者会， 系中大学生会就啱啱开咗记者会嘅。咁啊，即系我唔知中大学生会点谂啦。咁但系即系依家我落咗妆就即系只能够佢自己决定啦。咁但系就到而家为止咧。都是未拆的，究竟会不会叫保安组凌晨突袭呢？是不知道。但是你看到整件事就是，第一就是他自行帮廿三条立法，几厉害啊！他几厉害，中大自行帮廿三条立法， 犯了法， 即是中大范围里面廿三条已经生效紧了， 阴公， 即是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法律呢， 即是中大领先全香港啊！ 对哦，屌你有咩港大收皮啦？你话领先全球，中大领先全球啊！香港未能立廿三条，我哋已经有言论审查啦。中大唔系 no offence 讲，但系其实港大咧，即系头先讲笑咧，港大咧就好好嘅，即系我哋呢个事件传咗出去冇耐啦，即系晏昼下昼开始佢围住嚟拆啦。咁港大嘅朋友已经喺佢哋港大民主墙咧就黐咗香港獨立，咁啊聲援呢個中大學生會， 同埋佢哋都好似走咗嚟報道添。 係啊，學院嘅朋友都嚟咗中大學生會嗰度。唔係，所以中大文化廣場嗰度係報新聞嘅，咁亦都有直播添，其實非常之好。咁啊，即係都多謝廣大朋友嘅支援啦。咁啊，據悉咧，即係其他唔同嘅學生會咧都陸續有行動嘅。咁啊，譬如舉例話教育大學啦，教育大學就已經喺佢哋民主牆嗰簽滿咗香港獨立啦。咁啊，亦都係非常之即係至少叫欣慰咁樣啦。咁啊，即係係好荒謬嘅件事，就係佢一嚟咧，佢係即係其實大學係一個言論自由最開放嘅地方嚟嘅，即係任何叫做禁忌嘅嘢，甚至話即係你話甚至反民主的言论咧，好多禁忌嘢你都可以在大学讨论嘅，系嘛？即系你反民主，即系就咁听，就咁支持我哋民主呢班人，都觉得反民主好戇鳩嘅，即系觉得会犯天下之大不韪。咁但系你都系有权咧喺校园里边咧系不受歧视，即系和平地讨论。咁但系即系喺个讨论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咁重要嘅地方，大学你校方竟然系率先系去打压言论自由。呢件事是完全不能夠接受，而且是一個自我打壓嚟嘅，係除非就係話，喂，中央直接攞我打，我唔信啦。今朝掛 banner， 過兩個鐘，喂，你估陳雲咩直通中南海啊？直通中南海，屌你老母！黨同志，喂，我有朋友喺呢度掛咗 banner 喎，你點睇啊？阿雲根啊，你叫佢拆咗佢，屌你唔係噶嘛，你唔係直通中南海噶嘛？即係除非你中大心中要直通中南海。如果唔係，呢一定係自我打壓嚟嘅，係咪？一定係喂，屌你中香港都未立法，中共亦都未表態，港共亦都未表態，你突然間就插 banner， 就算你喺條街度掛住條 banner 先講都唔會咁樣， 都唔會咁樣噶。你喺街掛香港獨立都唔會有人嚟拆你嘅。而如果唔係自我審查咧，亦即係佢真係直通中南海咧，真係有中央嘅人俾佢壓力咧，咁啊更加恐怖，就證明咗你呢個學，即係其實你。你兩樣嘢都係好恐怖嘅。你一係就一個最應該保護言論自由嘅地方，你做自我嘅審查，即係你大學；一係就你一個應該學術獨立嘅地方，你已經受到中共嘅政治壓力而要跪低。其實無論係邊一件事都好咧，都係極度恐怖，係好難去接受。 即係講翻就係中大，其實我哋阿頭就係沈祖耀啦，係嘛？即係我哋曾經就有。我都不知道曾經大家會叫祖耀 BB， 我一句都沒有叫過。 我曾經這樣叫過。 你曾經叫過祖耀 BB？ 我後悔。 你慚悔啦，跪玻璃啦， 慚悔慚悔。 啊，咁即係曾經就即係中大學生就好中意沈祖耀嘅，因為叫佢祖耀 BB 啦。咁但係即係沈祖耀啱啱上任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就講過話佢希望學咧就是、當年咧北京大學嘅係咪北京大學？我冇記錯，北京大學嘅校長蔡元培咁樣去保護學生。咁、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睇翻歷史資料咧，即係何君就唔喺度啦。咁如果何君喺度，又可以同大家 就可以問下佢啦， 又可以教大家歷史啦。咁我即係何君喺度，但蔡元培係咩人呢？好難講咁但係即係如果大家睇翻歷史資料咧，咁蔡元培咧就係喺中華民國期間咧就係、是、北京大學嘅校長啦。咁樣咧，佢係即係最出名就係喺呢一個五四運動期間啦。同埋前後咧，係保護學生嘅，即係五四行動、五四運動嗰陣時咧，其實係受到嗰、那個即係嗰陣時中國政府一個嚴重嘅打壓嘅。咁然之後，蔡元培嗰陣時就挺身出嚟咧，係保護佢嘅學生，同埋喺呢個北京大學裏邊係自由，而且係非常之活躍地咧，係提出呢個五四運動。咁嗰陣時甚至啱啱上就自比蔡元培啊，話希望佢好似蔡元培咁保護學生。點知咧喺上年咧？10月1日掛呢個香港獨立旗banner 嘅時候，上年咧，咁佢就話咧，中大咧係反對香港獨立。咁但係嗰陣時講都冇咁衰嘅，佢嗰陣話中大反對香港獨立，咁但係咧即係希望各方咧都係用和平啦同埋合法嘅手段嚟表達自己言論。 校董嗰單嘢都唔見有保護啦。 啱啊，咁亦都希望話相關嘅討論咧係能夠自由地進行嘅。即係佢嗰陣時上年咁樣講，即係話我唔同意你。香港獨立，咁但係如果你守法咧，咁樣咧，我 係啦。咁依家就係掛個 banner， 咁有幾暴力先？係 啊，我唔知道有幾暴力啊，係咪啊？咁到即係到上年話仲會保護你嘅言論自由，今年就已經再次喺即係琴日9月4日咧，佢出嚟見記者都話：，中大咧一貫立場咧 係唔支持港獨啊， 唔支持香港獨立。而今日就走出嚟咧，就話你犯法啦，要拆你 banner。即係即係你個沈祖耀見到，即係一直以嚟咧墮落到不得了。你怎能夠相信啊？一個曾經自比蔡元培，大家叫佢祖耀 BB 嘅人，到到今時今日係可以咁樣大頭打壓言論自由，咁都係兩件事，即係兩個可能性啦。一就佢一開始就係個撲街啦，咁冇計啦。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即係我哋當祖耀 BB 仲係祖耀 BB， 佢係屈服於政治壓力先咁樣。咁其實都好可悲，即係 either way 都好可悲嘅，即係。即係今次呢件事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嚴重啦。咁亦都講到話佢喺佢見記者嘅時候咧，話呢個中大一貫立場係反對香港獨立。喂，呢個我真係笑撚咗。 一貫你幾時開始係開始反對咧？ 係啊，同埋賴佩珊，你知唔知中大一貫嘢嘅立場乜嘢？ 中立黨啊？ 唔係，中大一貫嘢立場係反共。我話俾你聽。 啊，我。 因為中大創校咧就有三間書院嘅，分別就係新亞聯合同埋崇基，唔係新亞就新亞聯合同埋崇基。咁咧一陣崇基人唔好屌我啊，叻基啫，我唔係藐視你，我叻基啊，唔好意思。即係當年創校嘅三間書院咧，新亞、崇基同埋 就係為咗文化抗共啊嘛， 都係文化抗共先至立校啦。新亞就係錢穆先師啦，咁錢穆先師咧，或者唐君毅咧，唐君毅先師咧，咁當年就係受到中共嘅迫害先落嚟香港咧，係辦學嘅。咁亦都係講好多次咧，就係即係堅決反對共產黨啦。咁亦都係講到話要文化抗共嘅路線。咁最後即係錢穆先師就離開咗香港啦，咁去咗台灣啦，咁樣定居。咁你都可以見到即係新亞係反共啦，係嘛？其實聯合咧，當年都係反共嘅，聯合書院當年都係反共。而崇基就仲誇張，崇基咧，我冇記錯，到今時今日咧，佢哋嘅校歌裏面咧，都係有呢、這、一個青天白日嘅字句嘅，我冇記錯啊。我呢個真係唔係記得，我唔記得青天白日定三民主義，好似係青天白日。而崇基咧，即係撇開校歌唔講咧，喺佢哋崇基嗰個歷史裏面咧，係有大量嘅反共言論嘅嚇。佢一直都係奉呢、這、一個國民政府係正朔嘅呢個。崇基書院，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三間嘅創校書院咧，都係有好明確嘅反共立場。而竟然咧，我哋一間反共文化抗共嘅大學，到今時今日要垂手 姚美克連於中共的跟前是何其之可悲的一件事。竟然我們今時今日的校長是會說中大一貫的立場是反對香港獨立，那他夠不夠膽提中大一貫的立場是反共呢？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呢？是嗎？你夠不夠膽提呢？這個才是中大真正一貫的立場。由新亞崇基聯合三間宣時代走到來今時今日，中大一貫的立場，不論是老師也好，學生也好，創校先贏也好，就是反共。 不要說話，即是不是支持港獨先， 不要說是不是支持， 但反共真的好像很基本， 是吧？你反共得，你要我放棄支持港獨獨立得，你現在你表示你中文大學的立場是一貫反共，我立刻收起了所有香港獨立 banner， 是我掛的不是我掛的不要緊，是中大學生會掛不是中大學生會掛不要緊，我所有中大同學幫你拆掉所有香港獨立 banner，真如掛反共，掛中打到中共，全個中大 打到共產黨， 你夠唔夠膽提中大一貫立場係反共？你唔肯夠膽啊嘛，沈祖耀，你喺度講知唔語對，顧左右而言他，話咩中大一貫立場係反對香港獨立？邊撚到一貫立場啫？由幾時開始啫？係咪？即係係好可悲的一件事，即係你中大。我每次讀到呢段歷史都係好悲慘，即係當年錢穆先師就係為咗逃避中國共產黨先嚟到香港，而你今時今日係垂手黑連於佢哋跟前，你點樣對得住錢穆先師、唐君毅先師？你點樣對得住聯合崇基、諸位創校先賢咧？係嘛？你即係中文大學係講中國文化啊嘛，係咪？即係你依家有啲人唔中意中國文化呢個字啊，咁但係我一直都我提倡就係中國文化喺中國已經唔再存在啦。喺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文化真正嘅傳承者係日本、台灣同香港，我一直都咁講嘅，係嘛？即係你中國文化，有人提醒我，有聽眾提醒我，崇基唔係孫喎，崇基係 學院。 學院，對唔住，係崇基學院。我收翻先，係啦，中大咧三間創校書院咧係崇基學院啦、聯合書院啦同埋新亞書院嘅。對唔住，崇基嘅同學，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係成日都講錯。 有怪玻璃啦。 講咗去邊頭先？係啦，即係你中國所謂我哋今時今日香港中文大學傳承緊個中國文化，經常都要講係尊敬先賢、尊敬先烈，經常都要話要傳宗成祖，係嘛？要傳承。經常都說要傳承中大人民精神，中大創校理念，那中大真正的創校精神、創校理念是什麼？就是反共，就是文化抗共。而你今時今日沈祖耀，你可以完全將這件事拋諸腦後，還協助中國共產黨來打壓我們香港的學子，打壓我們香港的言論，是完全不能夠接受，豈有此理，是吧？不過即是不過即係鬧到咧有啲口水乾咧，就鬧下啲輕鬆啲嘅嘢。即係今日咧，除咗係我哋中大咧校方啦，我哋學生事務處管理層啦、保安組啦，係非常之撲街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咧好撲街嘅單位嘅。你知唔知係乜嘢咧？今日中大入邊就係一隻咧，即係對唔住啊呢位同學，係我都唔知記唔記得同號，我真係要咁樣講，就係、是、一隻支那臭雞。 哦，嗰只 C 啲 poster 嗰只 系啦，咁咧就咩事讲咧？就今日傍晚大概七点嘅时间咧，咁我哋头先讲咗啦，我哋除咗呢一个香港独立嘅 banner 之外咧，亦都系有大量咧就系、是、拒绝陈文唯有独立嘅 poster 嘅，咁咧黐咗非常之多嘅数量咧，咁喺我哋嘅中大民主墙，即系如果大家想睇咧，可以去CUHK Secret 啦 Facebook 嘅，或者中大学生会都可以睇到嘅。咁啊，黐咗大量嘅poster 啦、民主牆啦，咁大概七點嘅時間咧，咁就一個中國籍嘅，都唔知係咪本校學生啊，中國籍嘅女人啦， 就中國籍嘅人 啦。咁啊，講住普通話走過嚟我哋民主牆，咁啊撕我哋 poster， 咁然之後咧，咁啊中大學生會咧，咁就我哋嘅外務副會長啦，咁啊朱安妮咧上前問：喂，你做咩撕 poster 啊？巴拉巴拉，咁咧佢一嚟就用普通話。就話我有權嚇，我有錢啊，撕咗個 poster。咁然之後咧就轉英文答啦，咁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樣，咁咧朱安妮咧即係成功制止咗佢啦，咁啊即將走啦，咁啊成班記者湧上諗住訪問佢啦，咁啊佢就話唔聽，咁啊唔知用廣東話，即係我因為我睇唔到條片啊，我淨係睇到文字報導，咁佢就話唔聽，即係就唔接受全部嘅訪問啦，咁樣，即係嗱呢啲學生咧，我話俾你聽，佢真係本校學生， 就更撚加撲街，屌你老尾！我哋香港納税人嘅錢係嘛，供你書教你學，屌你老尾！ 霸撚曬啲學位， 俾你入嚟中大讀書，霸撚曬啲學位，屌你老尾！你仲要帶頭打我哋自己中大學生嘅言論自由，係嘛？喂，即係你即係唔好當到啊！ 子黑子講到明啊，呢、這個民主牆啊，都係學生會管啊。 係啊，唔係即係你，即係民主牆學生會管啦、啊。咁你不單止係學校冇權力去拆啦、啊，你其他學生都冇權力去拆啊。而即係我好想呢個支那臭雞啊！或者政治正確啲講，呢、這個中國女學生咧、啊，即係好想知道一件，佢知道一件事就係、是、咧，呢、這個唔單止係香港獨唔獨立嘅問題，政唔政治嘅問題，呢、這個言論自由嘅問題啊。 而 which 係佢哋其實應該冇嘅，好似係喺你國家。 係咯，屌你老母！你講咩？我有權先啫，你喺中國，你就係講我有權啦，係嘛？咁問題就係、是。你今時今日你可以走過嚟撕其他人貼嘅 香港 獨立 poster， 就正正因為你喺香港，你使喺大陸你撕中共嗰啲宣傳品咧。而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是，你今時今日撕得其他人用佢嘅言論自由喺民主牆黐嘅香港獨立 poster， 他朝一個唔好彩，你發生咗咩事？譬如唔知啊，你叔監突然間衝入你間房強姦你啊，或者唔知啊，你個你個 course 嘅老師針對你，嚇、跟住俾到你好低貴，即係明明你做得好好，但係就因為你唔知邊次得罪咗佢，咁然之後你貼你嘅意見喺民主牆做申訴，咁係咪代表其他人又可以咁樣撕走你嘅 poster 咧？咪、一樣，即係如果你指控教你嘅教授係對你一啲不公平待遇，俾你好低貴，其實你都係指控緊中大啫嘛。咁係咪代表到時我哋又唔需要保衞你嘅？言論自由有得中大的人派人嚟撕走你呢個指控中大教授嘅大字報啦，唔係即係你無論係邊個人講嘢都好，你嘅言論自由只喺民主牆上邊發表嘅就一定要捍衞，係咪？唔單止係中大學生會要捍衞你嘅言論自由，即係同學之間都應該彼此守護彼此之間嘅言論自由，而唔係你帶頭走去撕其他人嘅 poster， 帶頭打下學同學嘅言論自由。 你唔中意嘅话，就喺侧边写住你反对啊，什么都好咯。 诶，你唔中意你喺隔篱黐我反对香港独立，因为咧你港产咧整到扑街死嘅，你咪黐咯，冇人阻你。 斗黐啫，好似系。 斗黐到港产扑街死啊！周树峰咧就含卵怪啊，中大学生会咧整个死全家，咁咪黐咯，系咪？但你就唔可以撕人哋嘅单张，系咪？即系好嬲，即系我你难得。逃離到香港吸收即係呼吸自由的空氣，你依然要為虎作傷，你永遠都不明白咧呢、這個中國人係點樣諗，即係點樣嚟香港啫？點樣去外國讀書啫？你就係逃離中共的監管，享受自由的空氣啊嘛！但係你到外地，到香港，你又要做翻中共的打手，精神分裂。咁你真係覺得中國咁好，咪留喺中國讀書咯？係嘛？好啦。唉，真系好嬲！ 嗰度好耐未见过佢咁嬲 啊！唉，即系 揸住未拍台啫。 唔系拍台咁整到人哋啲气场好啊！见 人都闹埋啦， 大佬，喂，月费又唔系多，一阵间份月费又呕翻出嚟帮埋呢度。 好似都要几千蚊。 维修纸咪咁点啊，大佬？月费又唔系多，开饭都冇钱啊！系啊，大家交月费系嘛？系咪要交月费？ 好似系。 系咪中意交就交？我都系嗰句，大家中意交就交啦。即系 冇 错。谂两样嘢啦，就第一就系觉得我哋个节目好唔好听啦，系嘛？即系你中唔中意我个人唔紧要，你觉得我节目系好听嘅，有资讯性学到嘢，咁你咪交咯。第二件事就系你觉得 My Radio 呢个台值唔值得支持？因为即系 My Radio One 系有 running course 嘅，咁我哋依家有。兩位技術人員啦喺度做緊啦， 長時間幫住我哋啊， 燈油火蠟啦，咁啊，即係仲有呢度地租啦，咁樣即係好多嘢嘅，咁都要 running cost 嘅，咁即係大家考慮下放唔放金啦，咁啊，即係你交月費支持我哋，多謝你，係咪啊？咁啊，今節講到差唔多啦，咁你有咩補充啊，賴佩？ 我暫時冇，不過就即係都想再睇睇，即係今晚可能凌晨再過咗之後，會唔會再有嘢發生？ 係咯，咁啊，希望各界就密切留意住啦，都好多新聞出啦，明報嘅報。TVB 又報，蘋果又報，Cable 又報噶啦。咁啊，即係如果大家係大學生嘅，咁啊，考慮一下咯，會唔會喺各自嘅民主牆嗰度仿效我哋中大嘅同學啦，又黐下香港獨立嘅嘢啦，或者係即係可能就掛 banner 咁樣啦，即係大家升換一下啦，係咪啊？咁亦都係因為就我哋嗰個 poster， 即係嗰個叫做拒絕沉淪，唯有獨立嘅 poster， 亦都係咧係。即係我啱先見到係 upload 咗去CHK Secret 嘅， 咁即係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有興趣係將呢個 message spread 出嚟嘅，大可以咧就係自己 download 咧去 CHS Secret 揾翻幅圖咧，咁啊 download， 然之後就自己攞去附印喺翻大家各自嘅大學嗰度黐啦，或者甚至黐出街嘅。咁啊，好希望就係大家可以做到學界互相支援啦，咁啊遍地開花啦嚇。咁即係喺一個咁艱難嘅日子，我哋首先未必可以一朝做到香港獨立。咁但係首先我哋要守到我哋提倡香港獨立嘅言論自由先。咁啊，係咯，要講就講到咁多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中大嘅同學啦，支持呢一班咁有心嘅同學仔。咁啊，下一次翻到嚟咧，我哋就繼續講 最後一集嘅香港保衛戰。 冇錯啦，咁我哋咧漫長嘅香港保衛戰之旅咧，就今集咧就會 完嘅啦，真係 完啦，就畫上句號啦。咁啊，希望咧就我哋少咗一陣嚇，咁啊，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講，拜拜。